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每天10点22点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光临歌舞剧场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今天为你带出的是威尔第的三幕歌剧《茶花女》。这部根据小仲马的小说改编的歌剧1853年在威尼斯进行首演后，很快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誉，成为了各国歌剧院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。难怪《茶花女》的原作者小仲马要说，50年后，也许谁也记不得我的小说《茶花女》了，但威尔第却使它成为不朽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其中最经典的曲目和唱段，由帕瓦罗蒂和萨斯兰演唱，波宁吉指挥伦敦歌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演奏演唱。 Misterioso. Oh!

barone fu ferito, però migliora. Alfredo è in straniero suolo. Il vostro sacrificio io stesso gli ho svelato. Egli a voi tornerà per suo perdono. Io curverò. Curatevi, portate un avvenir migliore. Giorgio Germò. Ritta! Oh! La tua salute. cielo, a stringere di qual figlia venga il cielo, o genero. Rinasce, rinasce, 电台，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声的交响，聆听舞蹈与旋律的对话，请进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歌舞剧场，每天10点、22点播出。 欢迎继续收听歌舞剧场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威尔第的歌剧《茶花女》当中的精彩选曲。下面让我们分享几首经典的芭蕾舞音乐。亚当的芭蕾舞剧《四魔鬼》当中的选曲，由理查德·布宁格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